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我们要讲解的还是雅思的听力，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你好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lly try some New Zealand accents. 今天我们要尝试一下听一听新西兰的口音。In this introduction, Annie is going to introduce the activities and the details of Snow Center in New Zealand.一个叫 Annie 的工作人员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滑雪中心的情况。那么这里边呢是一个新西兰的地方的滑雪中心，所以呢我们会听到很浓重的新西兰口音。这个大家去考雅思的时候，或者是在任何与不同国家的英语人士交流的时候，可能都会感觉到耳目突然间一新了。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呢，还是要讲一些生词。首先呢就是 premier 这个词。 premier 呢 P-R-E-M-I-E-R， premier 呢它是第一的意思，所以呢是最早的意思。那他说 Welcome, you've come to New Zealand's premier snow and ski center. 你已经来到了新西兰最早的一个滑雪和冰雪项目中心。 嗯， 这里边呢那个 ski 这个词如果加了 ing， 那就变成了 skiing， 双写那个 i， 就是在 ski 后面加 ing， 但是你看见就是 两个 i 了啊， 所以是 skiing。是这样的拼写方法。那有的时候呢，你如果不特意去想一下这个事儿，可能写出来你就说，哎呦，这个词我怎么念呀？我应该怎么去写呀？是不是错了呀？所以其实它是有两个 i 这个是正确的。好，再接下来呢，就是在滑雪的时候，那个坡越陡，其实就越害怕，是吧？这个陡形容词叫 steep，S-T-E-E-P，steep。比如说 steep mountainsides。就是比较陡的山坡。那我要说长城有一些个段儿是很陡的，你就可以说 part of the Great Wall is really steep。这是 steep 这个词，不难。好，再接下来呢就是 trail，T-R-A-I-L。trail 呢，它是徒步旅行的路线，走出来的那个路线叫 trail， 林间小径也叫 trail。那么在滑雪的这个路上呢，你也会看到 marked trails， 就是有做过标记的这种小道，就是路线的意思。那提到滑雪呢，还有一些动词，比如说 glide，G-L-I-D-E 是滑行，可以是比较慢的滑的过程，也可以是那种比较快的在空中的。比如说有一项运动哈，就是有一个类似于大翅膀的这样的装置，这个人趴在上面跑到山顶上，然后快跑几步就飘起来了。那么这个飘起来的动作就是 glide， G-L-I-D-E。 然后呢还有一个词呢就是 sled， 它用的是 dog sled， dog 横线 sled， 就是狗拉的雪橇S-L-E-D 是雪橇的意思。那它还有 winter sled festival，就是冬季雪橇比赛，雪橇节。好，然后呢再来一个生词，是 relay。 relay 呢常听我们节目的同学也知道，冬奥许多项目也有 relay 这个词，就是接力 R-E-L-A-Y。 那我要是说 team relay event， 就是团队接力赛 team relay event。 好，那当然了，既然有比赛呢，可能就有奖章、奖牌啊，这个就是 medal，M-E-D-A-L。 Medal 它可以指金牌，也可以指银牌和铜牌。 嗯， 我们说一个人他获得了奖章，他就是奖牌获得者。这个人怎么说呢？就叫做 medalist。 medalist 没错哈、嗯啊。那 medalist 既可以指 gold medal， 也可以指 silver medal 和 bronze medal、啊。 没错， 金银铜都是 medals。 好，那再往下呢，就是 expedition。这个单词呢，看着非常符合读音规则 ，expedition 是探险的意思。课文中说 ，For your final expedition, you will head off to Mount Fraser, wearing a pair of special snowshoes。在你最后一程的最终的这个探险的旅程中呢，你会走到哪里了？你会去哪里 ？Head off， 这个 off 是 off， head off 就是去哪里。以什么为方向走过去或者是冲过去都可以用 head off。 比如说 where are you heading off to、你去哪儿啊，要去哪儿啊， where are you heading off to。 所以这里边就是 head off to 加一个地点，就是去哪儿的意思。好，以上就是我们预习的生词，下面呢咱们来听一下第一遍录音。 嗯， You will hear a woman called AnnieWho works at the snow center in New Zealand, welcoming a group of visitors to the center. Hi everyone, welcome to the snow center. My name's Annie. I hope you enjoyed the bus trip from the airport. We've certainly got plenty of snow today. Well, you've come to New Zealand's premier snow and ski center, and we've a whole load of activities for you during your week here. Most visitors come here for the cross-country skiing,where you're on fairly flat ground for most of the time, rather than going down steep mountainsides. There are marked trails, but you can also leave these and go off on your own, and that's an experience not to be missed. You can go at your own speed. It's great aerobic exercise if you really push yourself. Or, if you prefer, you can just glide gently along and enjoy the beautiful scenery. This afternoon, you'll be going on a dog sled trip.You may have seen our dogs on TV recently racing in the Winter Sled Festival. If you want, you can have your own team for the afternoon and learn how to drive them, following behind our leader on the trail. Or if you'd prefer, you can just sit back in the sled and enjoy the ride as a passenger. At the weekend, we have the team relay event and you're all welcome to join in. We have a local school coming along and a lot of the teachers are taking part too.Participation rather than winning is the main focus, and there's a medal for everyone who takes part. Participants are in teams of 2 to 4, and each team must complete 4 laps of the course. For your final expedition, you'll head off to Mount Fraser wearing a pair of special snowshoes which allow you to walk on top of the snow. This is an area where miners once searched for gold, though there are very few traces of their work left now.When the snow melts in summer, the mountain slopes are carpeted in flowers and plants. It's a long ascent, though not too steep, and walkers generally take a couple of days to get to the summit and return. You'll spend the night in our hut halfway up the mountain. That's included in your package for the stay. It's got cooking facilities, firewood, and water for drinking. For washing, we recommend you use melted snow, though, to conserve supplies. 好的，很快呢，我们就把今天的这一段雅思听力录音给听完了。那接下来我们仔细的来分析每一句话的意思哈。他一开始怎么说的？他说 ：“Hi everyone, welcome to the snow center. My name is Annie。” 这个都比较简单了哈。大家好，欢迎来到 snow center， 我叫 Annie。 这一听就知道他是要介绍这个 snow center 这个滑雪中心的，那么肯定会涉及到很多有关于 设施什么的， 对，冬季运动的设施活动的介绍啊，所以等会儿我们会听到更多的内容。 I hope you enjoyed the bus trip from the airport. 希望呢大家从机场乘这个大巴过来的这个旅途呢，你们能够好好的享受了其中。We've certainly got plenty of snow today. 啊，今天我们确实有足够多的雪啊。Well, you've come to New Zealand's premier snow and ski center. 那现在你来到的是新西兰最早的滑雪中心。We have a whole load of activities for you during your week here. 那在大家在此逗留的一周期间呢，我们给大家安排了许许多多的活动。好，这里面又出现了 a whole load of activities， 一整个的负载的活动，还是形容其活动之多啊。这个 a whole load of 是整个的特别多的活动。Most visitors come here for the cross-country skiing. 大多数来到此地的人都是为了要做这个越野滑雪 cross-country. 它不是跨国家滑雪，而是越野滑雪。 Country 有乡村的意思啊。 对。 所以一般在这种滑雪场地肯定是一个比较开阔的地方，所以是 cross-country skiing. Where you are on fairly flat ground for most of the time. 在这里呢你会在一个相对平缓的这个地面，大多数时间都这个地面都是很平缓的。Rather than going down deep mountainsides, 而不是说去从这个比较陡的山坡上往下滑，就是说这个滑雪场呢，它是地势平缓的。There are marked trails, but you can also leave these and go off on your own, and that's an experience not to be missed. 他说这里边呢有那种就是画好了线的做好标志的专用的滑雪道，但是呢你也可以另辟蹊径，你离开这些画好标记的滑雪道，然后呢 go off on your own， 自己单独找路去滑， and that's an experience not to be missed。 这里边一出现否定，有的同学就有点晕了，说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经历和体验。 Not to be missed，这里边呢否定是放在 to 前边，就是 to do 这个不定式，它的否定是放在 to 不定式符号前面，要放 not。 第二呢，这个是 to be missed， 其实它是一个不定式的被动，是不应该被错过的体验。好，那么英文的这种 not to be missed， 你见多了以后呢你就知道了，动词不定式首先表示的是未发生的，然后表主动的，那么如果他用了不定式的被动，肯定就是不会表主动了。所以呢整个的意思就是这是一个将不应该错过的体验。好， You can go at your own speed， 你可以按照自己的速度去滑行。 It's great aerobic exercise if you really push yourself。 如果你呢确实是特别用力的话，这个会是一个有氧不错的有氧运动。这个 push yourself 就是让你自己再努力一点，再努力一点啊。Or if you prefer, you can just glide gently along. 要是你更倾向于这样呢，你也可以就是轻轻松松的、非常温和的滑行，叫 glide along， 也就是沿着这个坡道滑行的意思。To glide gently along， 就是平缓的坡道环行 ，and enjoy the beautiful scenery。同时呢，去欣赏美丽的风景。This afternoon you will be going on a dog sled trip。今天下午呢，你会来一个狗拉的雪橇的旅行。You may have seen our dogs on TV recently racing in the Winter Sled Festival。可能大家在电视上看到过我们的狗。最近呢参加了冬季的雪橇节比赛。 If you want, you can have your own team for the afternoon。 如果你愿意的话呢，你也可以在今天下午组自己的队， and learn how to drive them。 然后去学习如何驾驭这些狗，让他们去拉雪橇。 Following behind our leader on the trail， 跟在就是沿着这个滑雪道呢跟着我们的这个领头的导游领队。Or if you'd prefer, you can just sit back in the sled. 要么呢，如果你愿意的话，如果你更倾向于这样做的话，也是可以的。你可以就靠在雪橇里面 sit back， 就是大家知道 你靠在椅背上叫 sit back， 在雪橇里面靠在椅背上 and enjoy the ride as a passenger， 就作为一名乘客来享受这一趟的行程。那么 ride 它是一个名词，就是 trip， 那么通常会有 taxi ride 啊，乘坐出租车一趟旅行， a boat ride 乘坐船，都可以用 ride 这个词。At the weekend, we have the team relay event. 在周末的时候呢，我们会有团体的接力比赛。And you are all welcome to join in. 所有的人呢，大家都可以参加。这里边的 relay event, 接力比赛，就是团队接力，应该还是挺有意思的。We have a local school coming along.同时呢，我们会有一个本地学校也要参加 ，and a lot of the teachers are taking part too， 还有许多老师参加 take part， 大家应该不陌生，就是 take part in， 把那个 in 给省了。那说某些人参加，就可以直接用 take part。Participation rather than winning is the main focus。啊，这个句子就是说你的参与而不是获胜，那才是主要的重点。也就是用英文呢，我们会说 participation is the main focus 啊，然后 rather than 就是而不是什么的意思。中文我们就会说重在参与，输赢倒在其次啊。所以这个整个句子，我希望大家能把它作为整体记下来。我再说一遍 ，participation rather than winning is the main focus。And there is a medal for everyone who takes part. 每个参与者呢都能够获得奖牌。Participants are in teams of 2 to 4. 参加的人员呢，每队是2到4个人组队。And each team must complete 4 laps of the course. 每支队伍都必须要完成一组4圈。这个 laps, L-A-P-S, 就是这个跑道一来一回啊 ,4 laps.比如你可以游泳的时候也是沿着这个泳道 to swim laps 也是这个词。 For your final expedition 作为您的最后的探险呢， You will head off to Mount Ferrenner， 你会去到这个 Ferrenner 山来去滑雪， wearing a pair of special snowshoes。 那你还得要穿一个特制的这个雪地鞋 ，which allow you to walk on top of the snow 啊，这会让你在雪的面儿的上面去行走，这是专用的这个雪上行走鞋。然后从这个 Ferrenner 山上面再去滑雪。This is an area where miners once searched for gold 啊，在这个地区呢，曾经就有miners 矿工，它特别指的是这种金矿的矿工，矿工曾在这里寻找金子。Though there are very few traces of their work left now. 虽然说呢，目前没有什么痕迹证明过这些矿工已经来过，就是没留下什么痕迹。这个 left 是 leave 的过去分词。 嗯，而且是指被留下。如果他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就说 there are very few traces of their work left now. 嗯。就是这个找金子的矿工的痕迹已经没留下什么了。 When the snow melts in summer, the mountain slopes are carpeted in flowers and plants. 当夏天雪融化时，山的轮廓就是花和植物的形状。 这里边呢，我觉得有一个比较美的用法，就是 carpeted。Carpet 本身它是地毯的意思，那 are carpeted 就是被地毯覆盖。那么这个地毯呢是 in flowers and plants， 地毯的图案就是花和植物了。所以说呢，在夏天开始雪一融化，整个的山上就披上了一层花和植物图案的地毯毯子，这个是它的意思。 It's a long ascent though not too steep， 说这个上坡是很长的，虽然呢不怎么陡。 And the walkers generally take a couple of days to get to the summit and return. 行走的人呢需要有好几天达到山顶并且呢返回。就是这个路程游客会花好几天往返。我觉得这个还真是一个挺好的运动哈，走坡是吧，穿着那雪鞋然后欣赏一下周围的风景。真不错。You'll spend the night in our hut halfway up the mountain.